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。今日我哋请翻阿花哥翻嚟录音嘅。 系、哎、讨嘢，我又嚟呃饮呃食啦。 都唔好咁讲，花哥，屌冇理我，屌搞唔捻掂啦台嘢。 系、哎、我都系嚟做士兵 嘅 啫。 嗱，今日咧我哋想录一段啊，今日想卖少广告先。第一样嘢，帮开台卖广告。开台咧就真系俾咗好多空间我哋做一个节目啦。第一，第二样嘢咧就系、是、今日我又多谢阿花哥，因为花哥今日帮我哋做一个好靓嘅睇啲相，就系、是、我哋而家有麦 set 大啦。哇，几捻 high tech 啊！屌你老尾，但系你住个麦有个麦。 但系点解我哋今次用麦 set 咧？之前我哋都系用嗰部攀平价攀爆芒芒嚟录音 嘅 啫。 唔系谂住今次咧，我哋会做个 live 嘅，谂住即系我哋下个礼拜定下个月开始。 系啦，我哋谂住下个礼拜咧，就因为其实我哋都好市场导向嘅，老土土，唔系系我好市场导向。我见有好多网友一而再，再而三嘅希望同阿九护士倾下偈，咁但系我哋又冇乜技术， 咁唯有就系买呢啲嘢嚟做啦。 系啦，咁究竟系点样咧？就系、是、我哋会下个礼拜三嗰晚咧，就由十二点开始咧，我哋就会试一次做一个 beta 版嘅 live 嘅节目。 咩叫 beta 版啊？ 即系试下嘅啫，未必得，唔 stable 嘅，可能个音响唔系咁好啊。但系到嗰阵时候咧，我哋就会留一个MSN 俾各位啊，你哋可以随时打 message 俾我哋，即刻做一个 respond 啊。或者系你唔中意啦，你想我同我对骂嘅，唔系想同我对骂，同阿九护士对骂。 你可以打电话上嚟噶，我哋发达啦，开捻张兔仔卡，屌你老味，兔仔台。 哇，系喎，西非你个电话几多号啊？ 个电话，喂，头先铺咗上网唔捻记得咗，屌，我而家话翻俾大家。 好啦，我哋一阵间又会话翻俾大家。 一 阵间话 翻俾大家，屌你唔记得咗，啊有，屌你有咩嘅电话呢度？60532792啊，系60532792嘅捐款热线，屌。 系啦，各位，如果咧你有嘢想同阿九护士讲，你下个礼拜。 唔系女就多益善，屌你仔嘅唔捻打上嚟，仔你唔捻打上嚟，屌你閪。 就可能净系得仔有听嘅啫，呢个节目。 唔系啊，我哋都有啲女听众噶。 啊，系我嗌万楼啊咩？ 屌你个閪！ 如果你下个礼拜咧，你哋就可以打呢个节目俾打呢个电话俾我哋，我哋呢个节目咧就会大约试下可唔可以喺 live 嘅时候咧同大家咧尽诉心中情。但如果咧朋友网友咧，你哎呀觉得自己有啲紧张啊、贪心啊，或者唔知点啊， 唔系你留 MSN 俾我哋得噶啦， 系啦，我哋都会即时 即复你噶，即复你。 咁呢一个 beta 或者一个 demo， 我哋只会试一次。如果反应好，或者我哋觉得我哋嘅技术做得好， 就会继续做落去嘅， 就 keep 住希望一个月做一次吓。 但如果反应唔好，就一定唔会再做落去。譬如你打电话上嚟，屌老母你！屌我老母唔紧要啊，大佬，你唔好一开头屌老母，屌老母，屌老母，屌老母，屌老母，就唱歌 粗口咁样， 咁好似唱歌咁就唔好啦。 咁啊，各位网友，你哋要记住啊，咁下个礼拜咧，星期三晚夜晚12点开台嗰度咧，你揿嗰个 streaming 嘅时候咧，就会听到一段好好嘅音乐。跟住我哋大约喺几分钟后就会开台，而个时间咧就会有半个钟至一个钟咁样，我哋做 live 嘅。如果个网友咧你系唔系听 live 嘅，你都可以第日听翻个嗰个录音噶啦。咁希望我哋做得到啦吓。咁讲完我哋嘅广告啦，即系多谢开台俾啲咁好嘅机会我哋啦。 唔系，同埋开台有一样嘢，我最即系欣赏嘅就系佢唔阻挠，系俾咗一个好活用，即系好自由嘅平台。 即系对住你都相当包容，系咪 算系咁 啊？其实都系噶啦，你啲食 V lunch 大嘅朋友，哇，人哋喺俾一啲空间你， 咪算系咁。 其实我哋不断卖广告啊。 我哋开台应该点样请我哋食餐饭？ 系咪？我哋应该请开台食餐饭。 我哋应该请开台食餐饭 好啦，咁我哋卖完广告，我哋讲翻我哋 好今日我哋条 fit 嘅新 topic 啦。 今日我哋条 free 新 topic，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。 喂，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，好似系伊朗咧其中一本古公仔书里边嘅漫画嚟嘅喎。 讲咩？ 四本噶嘛，讲嗰啲女仔喺伊朗里边嘅性生活噶嘛。 伊朗嘅性生活嘅咩？伊朗好禁呢样嘢 嘅。就系平时我哋嘅印象系好禁，但系其实佢里边好热衷噶嘛。 系咩？ 系啊，但系点我又冇睇过啊，快啲买嚟睇。哇，好线稿啊！ 嗱，咁我记得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咧，就系一本小说嚟嘅。第一、第二咧就系当年有个电台节目就系王志忠做的《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》，拍郑秀文的，我记得。咁亦都是一个好当年八几年的好风魔一时的电台节目嚟噶。 哦，个 topic 其实是咁样讲，咪点解我哋咁阿九护士你是点样长大的呢？ 嗱，我想讲《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》，不是话俾大家听，屌你老咩，我细个点点点点。嗱，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讲大话先，首先。嗱，你而家讲大话，阿爸阿妈插鸠你，屌你老咩，老细屌柒你，你对女朋友对女朋友讲大话，女朋友又 ban 鸠你。嗱，我想同大家讲一样嘢，呢样系社会上边一个框架俾咗我哋由细到大，叫我哋唔好讲大话，我们都系咁样被框架性框住长大嘅。 哦，即系其实呢个就唔系我哋而家啦，你阿爸嗰代系咁，你阿爸阿爸嗰代都系咁嘅。我哋其实系代代相传，呢个系一个传统嚟嘅， 讲说话讲真实嘅说话系美德嚟噶嘛？ 咁啊死得啦！屌你睇克林顿个閪佬，屌啦！我冇搞过雷温斯基，你睇下阿曾荫权个扑街， 佢嗰个唔系叫搞，佢嗰个口交，佢用嗰个字叫 fellatio 咩噶？ 口交嗰个系医学名词啊嘛，叫 fellatio。 屌你老味咪即系吹箫，屌你同吹箫同口交咪一捻样，冇分别噶。你最大嘅分别。就是觉得人哋觉得你个印象适用个靓啲嘅英文字啫，嗱，等于曾荫权嗰日，曾荫权问佢：喂，你六四当年咧有冇去呢、這个咩悼念六四晚会？冇，我去食饭啫嘛。嗱，呢啲仲唔系讲大话？屌你老尾叻捻到问啦，呢啲讲大话讲到。 点解由细到大，爹哋妈咪都希望？ 唔系佢因为易于管制，嗱，等于个社会啫嘛，社会呢个道德框架系俾我哋易于管制我哋噶，等于老师啫嘛，你日日翻去讲几句大话，冻鸠佢，佢都怕捻咗你啦。等你阿爸阿妈。你日日讲几句大话，佢都唔知道你边句真边句假，咁你就死啦！ 咦，其实你啊，啱啱咧就套咗个古仔，就系我哋嘅社会希望多啲好人，就少啲坏人。 唔系嗱，你错啦，阿发哥，佢唔系希望多啲好人， 多啲容易受控操嘅人， 多啲容易俾人。系你讲得啱啦。 咁即系中意一啲人咧，系 follow the rules 就唔系 break the rules 嘅。 喂，大佬，你个个好似昂山素姬咁，点点啊？屌你老尾，香港一个长毛仔，香港十个长毛， 够靓所以唔掂啫，系咪啊？ 唔系，系个管治手段唔够好。嗱，等 即系佢系做一件事系 for 呢个政府管理嘅，系控。控制呢个人嘅，咁但系如对于我哋嚟讲，一个人系从依从要控制嘅，即系嗱，绿灯就过马路，红灯咧就停。喂，咁咪好咯，咁咪好人咯，咁啊， 唔系呢个系呢个系我哋被建构成嘅好人，但系实唔实际系好人就好捻难讲啦。一样嘢，你好似囚犯咁，未必系好人噶。嗱，等于有几个人喺呢个学术界都系一个坏孩子嚟噶。第一个就系呢、这个 何国梁啊。 咩啊？ 何国梁系咪坏孩子啊？ 何国梁都唔入流咧。 喂，大佬，人哋系社会学教授喎、啊。我而家你讲嘅嘢其实都系涉及社会学嘅范畴啊。咁但系人哋有学术成就，你又话人哋唔入流，你系咪乱笠啊？ 唔系，我讲紧嘅层面系，譬如 Michael Foucault 啊、尼采啊嗰啲坏孩子啊，大佬。 嗰啲叫坏孩子，即系带到啲嘢你谂唔到嘅。 佢个思想嘅思潮系会影响一个 generation 嘅。咁嗰啲叫做坏孩子，即系嗰啲先叫大师啊嘛。 嗰啲大师啊。 何国梁嗰啲就。影響到 其實都係大師，不過係 冇咁勁啫。 唔係嗰啲大師死咗變大師啫。 屌 啊！但係何國梁未死啫嘛。 何國梁死咗都可能唔撚大大師啊！屌你！ 何國梁死咗就可能係大師。哎呀，你咁樣咒人哋，你陰公啊！你折墮啦！ 何國梁死咗可能唔撚係大師。 咦？但係你有冇睇呢個近排啲電視好中意講嗰啲優質兒童啊 ，click 啦。 有嗱， 嗰啲係咪咧？嗱，嗰啲喺某個學術層面上面都好有卓越成就㗎。 嗱，佢好有卓越成就，但係個問題我哋。探讨翻就系佢讲大话易于管理嗱，优质儿童未必易于管理噶。 诶，优质儿童就系因为佢你控制唔到佢，所以叫优质咯。咁 我就好优质啦，屌！ 佢嘅优质系certified嘅。 佢嘅优质咧，我话俾你听，系阿爸阿妈认为优质咯，社会认为优质。嗱，我等一样嘢啫嘛。我细个好中意打飞机噶，阿爸阿妈应该我训练我由细到大学日文。屌你老尾，大咗俾我去做 AV 男优，咁呢啲系优质儿童啦。 咁系你阿爸系优质儿童咧，唔系你。 唔系咁你。应该咁样训练我啊嘛！屌你份工啊，我话俾你听，集呢个兴趣娱乐，哇！屌你老尾，呢个复国于一身啊！你边度搵啊，大佬？屌日日 搞我上当，我搞你下一代 咁样。日日屌日本妹，仲要靓女喎、 啊！真系惨啊！咁样。不过，但系其实你除咗讲大话，讲大话其实都唔容易噶。你要讲一个大话讲得完整，讲得好听，讲得人哋信服，咁啊同你嘅技巧咧，其实系外交手段嚟嘅啫。 嗱，我觉得一样嘢咁，讲大话系要 protect 某啲嘢噶。嗱，你通常一个人想讲大话就系。protect 某啲嘢，你去 protect 嗰样嘢，所以你先讲大话。嗱，譬如你细个阿爸问你，喂，你考试几多分啊？屌你老味，唔通话俾你听零分？大佬，我都系 protect 自己啫，啱唔啱啊？你出嚟社会做嘢都系咁噶，老细问你嗰件嘢做好未，摆明未做好，你都话做咗噶啦。 但点解你要对住你老豆讲大话咧？ 喂，大佬， 佢 嚼鸠你啊嘛， 你老豆系你衣食之父啊嘛， 同埋嗰啲断水断粮啊嘛， 就系因为你有啲经济实际嘅生理需要，你未必咧要服从你爹哋妈咪。 啱啱 咁你譬如你头先讲嗰啲古仔话，你讲大话系其实为咗讨去而得到一啲利益，其实系一个经济考虑嚟噶嘛，其实某程。一个政治的决裂，你一个外交仇恨同你爹哋妈咪，咁其实如果你咁样套喺我哋嘅社会度，可唔可以点用咧？ 嗱，套喺我哋嘅社会度，第一样嘢我哋要学嘅就系讲大话。咩叫讲大话讲得叻咧？讲大话讲 你细个讲得大话多唔多啊？ 屌你老味，简直唔眨眼啊！话俾你听， 呢句大话大家都知唔捻掂，一听就知啦。你要继续进修啦，大佬，持续进修啦。 唔系啊嘛， 你嗰啲大话能力真系有待持续考试。 讲大话唔眨眼噶咯，已经好捻醒爬噶啦。嗱，讲大话讲得叻咧，就分几个阶段嘅，几个层次。第一就系无中生有呢啲低能嘅。 即無中生又係啊一。我無端端食咗個橙未食嘅話食飽 嗰啲，呢啲大話好低， 有層次咁嘅大話， 好易俾人揭穿。第二樣嘢咧就係呢個禮環之曲，禮環之曲咧就仲比較高層次啲，但係都易俾人揭穿。 即係入喺我由呢個係一加二啊，我話係七㗎， 係 啦，心下都有少少證據。 等於揾大話識一樣。第三樣嘢咧最勁嘅講大話係咩咧？最堅嘅講大話就係、是。似有似无，嗱边啲叫似有似无咧？ 哦，即系说话嘅艺术就令到你兜下又好似系，又好似唔系咁样。 陈明六个仆街咪日日讲啲大话咯。 陈明六系边个嚟噶？ 你日日叫你买嗰啲股 票，我买股票嗰、那个 华德华德嗰啲，屌你老母，通常都唔捻得。我屌佢老母个捻样识讲股票买得，佢仲话俾你听。 咦？但系我记得类似嘅说话我都听过，但系佢嗰个佢哋咧就个分嘅 categories 咧就唔系咁样嘅。佢话低级嘅大话咧就是、你呃到自己呃唔到人，高级嘅大话就呃晒全世界呃唔到自己。咁但係頭先你嗰個點樣套返落去呢，全部都唔啱㗎。其實你嘅大話你嘅對象係貨人哋㗎嘛。你頭先無中生嘅嗰啲你係唔知㗎喎。但係 suppose 我講一個大話一百人都認同咁，但我只係識一百人，咁呢個大話已經係得啦。 成功咗㗎啦呢個大話、 啊。其實大話其實都係一種說話嘅藝術喎。 說話嘅藝術同埋外交嘅手腕。 咁但係其實我哋點樣可以令到我哋講大話嘅時候可以更加圓滑，更加可以有技術嘅，講到大家即係你老婆唔靚。 系，唔系我老婆靓系正常。 你话系哇，今日都 唔系我老婆靓，你讲得啱。 系嘛，唔好讲啊！啊牛医生成日都话我搭你老婆糖噶、啊。 我老唔系阿花哥嘅口味比较特别啫，屌你老味！ 你咁样督我啊？ 我老婆唔靓系嘛？系啱啊，佢冇讲大话。 其实真系咁样，因为我啱啱先呃咗餐饭食。 唔系， 佢其实佢太太请嘅，即系多谢晒啊！ 屌我老婆出捻咗20蚊噶，屌嗰钱我出噶。 系啊，多谢晒啊！ 冇咁讲。嗱，我想讲咧，头先阿花哥讲嗰段说话系啱噶，即系低级嘅大话咧就系呃到人，呃唔到自己。咩叫低级嘅大话？我讲 低级嘅大话就呃到自己， 呃 到 自己，呃 唔 到人。系我讲一个低级 的，即系嗰啲系咪劲乱啊、低能啊、入青山嗰啲咧？就系、是、大家都讲。 嗱，我又想讲一样嘢，花哥，我要同你讲澄清一样嘢，低能唔代表佢蠢，唔系低能唔代表佢清晰唔思考唔清晰。弱智唔代表佢记性差， 我其实真系 精神病唔代表佢弱智，但系好多人咧都将呢几样嘢混淆。我话俾你听，好多精神病人精捻过冇尾死啊，好多弱智儿童记性醒捻到啊，你讲一样嘢俾佢听，廿年都记捻得你啊。 咁但系点解佢会卡食范围精神病人或者有相同病征嘅人咧？ 佢某啲情况 佢捞得起同捞唔起咯，捞得起嘅时候咧就喺风山水，啲人就觉得佢 我探讨翻精神病人先屌，你站两个 你 个仆街仔。 你讲到几捻劲啊？ 你黐线佬咧有啲喺嗰个即系佢嗰个 perception 方面有问题。即系譬如 佢嘅接收能力，佢嘅视觉啊，个 譬如佢突然间见到一啲嘅幻觉啊，听到一啲嘅幻象啊，咁样闻到一啲嘅幻味啊，感觉到一啲嘅幻， 即系佢嘅 imagine 到一啲 illusion 咁样。 但系嗰啲 illusion 佢觉得好真实嘅，咁有啲呢啲精神病啦、 啊。嗰啲就呃到自己，但系食呃唔到其他人、啊。 啱啊，仲有一样嘢呃到自己，呃唔到其他人嘅就 系 beautiful mind 咯，呢个 巴曲咩叫巴曲咧？ 巴曲咪嗰啲吓，我百佳买嘢食嗰啲 唔系嗰啲巴曲啊，嗰啲头光捻晒，将左边头发梳去右边，以为遮捻住个头。 咦，嗰个博士嚟嘅喎？ 屌你啦！我识几捻多博士，曹云威啲头发，屌你老味几捻多啊？ 即系点样由呢边梳去嗰边？ 左边梳去右边，但系中间光捻晒头嗰啲，呃到自己呃唔到人，屌摆明光头剪捻晒佢啦，仆街！ 哦，但系嗰只就系另外一只啦。咁但系嗰啲大话佢就技术唔系咁好，或者佢 唔系佢行为大话唔好，嗰啲系行为大话、 哦。其实佢大家都讲大话，不过啊，你头先又啱啱讲咗个好特别嘅 point 就系、是，我哋之前嘅讨论咧都系大话循口里边讲。 系有啲行为做出嚟 啊！你头先话精神病患者嗰啲，或者 click click 啦，咁嗰啲就系个身体语言就出卖咗佢自己咁样。 有噶，有啲无啦啦喺度打功夫啊，又话有屌你老尾同边个对战啊，有啲又喺度拜神拜鬼啊，又话屌你嗰度有人放火烧尸啊咁样嘅。 而家咧好多僆仔都话嗰啲咩活跃过度症啊，其实都系一种佢冇办法用佢嘅身体控制，即系佢唔识佢点样包装佢自己嗰啲。 唔系过度活跃症咧，我觉得即系真系有问题，佢真系好捻活跃嘅嗰啲。 即系唔捻识休息嘅。 唔识休息不但止啊，即系佢好破坏性嘅，即系好骚扰性嘅，即系佢嗰种嘅行径系，即系永远唔停得，不但止搞捻到你嘢一塌糊涂啊！ 哦，咁我大約咧，我哋 唔係嗰啲撲街 send 佢依啦，唔係同埋 send 佢踩地雷咯。你咁中意踩，屌你老味呢度有地雷咧，係咁踩得噶啦，屌！ 阿高士咁样，我啊想讲下再阔少少啦。嗱，我哋细个咧就被限制咧，我哋要学做好人，我哋咧就要听妈咪讲，我哋唔好讲大话，就要做，因为咧我哋讲大话咧就一个大话就另一个大话噶嘛，你阿妈教你噶嘛，好似个串联反应咁，所以我哋咧就要真心向明嘢。 屌你老味，呢啲真系废话，乜真心向明？ 但系其实我哋慢慢长大嘅时候，我哋都会吓。我哋呢一種嘅潛在嘅細胞可唔可以 legalize 嘅咧？即係我令到我哋講大話呢一個元素喺個社會度咧，點樣可以有一啲伎倆，令到我哋咧係俾個社會合法認同啊？ 哇！呢樣嘢啊，哇！花哥你真係問到我，你唔講大話就社會唔認同啦。第一， 社會點會唔認同啊？屌你！你做牛做馬做狗喎、啊，你做啲低級工作，我好認同、啊。 屌你老味！你試下同你個女上司講，哇！你老母閪又生臭狐臭，埋啲香水臭，撚到嘔啊！屌你老味！我話 你轉定工 嗱，花哥都識講啦。 其實呢個社會其實唔係需要你講大，唔係需要你講真話，要講一啲好聽嘅説話。 啱。 咁即係如果我做一啲好聽嘅説話，哇！甜言蜜語，哇！令到你 唔係同埋一樣嘢，我想講噶。呢個世界做嘢咧，永遠都有錯失。但是人类是很接受不到人类有过失，所以才会有大话这件事出现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你做事你找一样东西没有镬气的是很难，穿梭机都爆两次，这么精密的科技想去太空都爆两镬，你告诉我你做事没有镬气是骗你。但是人类呢，我告诉你人、啊、尤其是中国人，西方人好一点，中国人是很容易忍不到人家有过失的。哇，你有没有搞错又做错事，屌你老母，你怎样做的？我经常啲老细系咁讲噶， 阿叶太选举咯，你系咪对佢好有用，好有勇气啊？咁今日佢有错失都冇问题。 我话俾你听， 你系中国人嚟噶系咪啊？ 发过嚟真系，阿叶刘淑仪嗰啲唔系忽然民主啊，嗰啲扑街啊，直头有预谋地民主啦。你睇下佢两个礼拜组织队呼添已经知啦，呢队呼添所有嘅班底啊，你唔喺几年前揾佢，你组织到佢，你都系嘥卵气啦。第二个又系以为自己系贝隆夫人。佢系贝隆夫人，我系圣红金地啦！屌，陈方安生嗰啲出嚟骑劫游行队，咁都做得出嘅。你下年你选牛医生，搞件事啦！ 佢下去搭的士走，即系行咗一半，去 骨屌你老味，呢直头不知所谓啦！ 但系其实佢哋都系讲紧大话噶，某程度都系噶。佢忽然爱国噶嘛，佢或者忽然民主咁样。 系啊， 但系佢啲大话，你其实睇到阿陈小姐里边讲嘅嗰啲说话，嗰个宽容度系好高嘅。 唔系佢包装度系好高。 嗱，其实佢系有说话嘅艺术嘅。 佢有， 佢嗰啲外交手腕，其實呢啲係點樣穿咧？就係你由細講大話講得好啦，呃到你阿爸，呃到你阿媽，呃到你老師，呃到你同佢，呃到條女搏嘢，我呃埋份工作就慢慢咁穿。 我舉一個例子俾大家聽。呢、這個例子咧就係阿你跌爆個波喺大陸俾人踩爆，俾人買踩爆個波叫咩？ 俾人重飾喎，咁慘啊！俾人個波都俾人踩爆。 嗰、那個女明星啊，叫咩名啊？台灣女明星啊？ 唔識啊，完全唔知道。 在咩大陸騎馬拍廣告的時候， 林志玲 林志 玲冇俾人打踩爆個波， 俾馬踩爆個波。 林志玲佢係作為呢個台灣第一美女啊嘛，你但係佢好好嘅喎。其實你聽佢講嘢，哇，軟滑到不得了，好不得罪人。 你知唔知點解啊？因為林志玲個家族啊，佢阿爸開始啊，就係供應綠營嘅糧倉。林志玲嘅出生， 又话人哋叫林志玲啊，你叫 林 志玲啊，真系 林志玲就系一个绿营嘅粮仓啊，佢系绿营嘅男名，绿营嘅粮仓。佢由细到大嗰啲政治手腕啊，坚忍到我听过佢讲一段说话，令到我对呢个女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咁咧，当年佢做一段访问，就访问林志玲，就系话你同刘德华合作呢，唔系同阿梁朝伟合作呢个三国志，阿梁朝伟扮周瑜，你觉得佢嘅高度同你唔合衬，你有咩嘅睇法？林志玲讲一句说话就系、是、男人嘅吸引力唔系在于佢嘅高度，系在于佢嘅气度。你谂下一个咁嘅靓妹，即系出嚟跑马头， 啱啱廿几岁未， 佢可以讲得出呢番说话，屌你老尾，佢受嘅大话训练啊，屌你老尾，坚捻个石坚啦。 咁其实香港有冇啲大话训练营咧，令到你由呢一种大家唔中意嘅包装到大家都喜欢嘅咧？ 有，你去参加教会咪得咯。你上天堂噶啦！哇，屌你老尾，你系全世界最好嘅冚家拎食紧白粉，屌你老尾，头先先去打劫捅人两刀，屌佢老母！ 突然间因为去送了耶稣， 突然间送捻咗耶稣，咁就话掂啦。屌你想呢啲大话训练营？我介绍几个呢咁嘅教会俾你。 哇，呢个题目好大喎！你讲到耶稣系一个世界上咁多年人最大嘅大话， 呢个真系最大嘅大话。我话俾你听，有一部福音发掘咗之后咧，就根本上推翻咗圣经啊！一本就系犹大福音，一本就系马利福音 ，Maria 系咪啊？ Maria 嘅福音。呢两本福音书唔够胆攞出嚟，点解啊？喂，大佬，屌你老咩？而家全球差唔多有几多啊？ 二三十億人咁樣， 唔止啊，好似六成人，六成人係信基督，即係係有誒耶穌。 你屌你老尾啊！邊有咁撚多人啊？非洲 信有耶穌存在， 耶穌存在。 嗱東正教信有，呢個基督教、天主教呢啲都信有嘅。你話俾佢聽唔得喎，推翻曬所有嘅嘢，你傻嘅咩？ 但係咁啱啊！你頭先講嗰兩個，我如果喺嗰啲教會學校學唔到啊，人哋 啲我讀咗六年鳩，唔係讀咗十鳩幾年鳩學校。 教會學校，啊、但你都係學唔到呢樣嘢嘅咩？呢兩樣嘢係唔係喺個憲喺 唔 係喺個教會嘅憲制以外嘅？ 我以前細個冇咁大話，我細個好撚神粉㗎，我係大個先咁撚大話。 即其實呢兩個咪最大嘅大話？喂，咁啱喎，但係佢係導人向善喎，其實大。话冇问题噶，大话令到你好听一个说话嘅包装， 唔系，但 系 嗱，佢系导人向善，但系一个问题就系教会咧，俾咗一个平台俾大家，就系勇于认错，永冇改过。 你唔系，我呢个答唔到嘴。 唔系你成日都听佢讲噶，我读咁多年基督教学校，你祈完祷，今日就成为一个新造嘅人，听日嘅过错就错，就可以 循环嘅六十，即系我 抹杀咗佢啦。 我连续日日杀人杀咗六十年，我突然间咧信耶稣，我上天堂啊！正呢啲大话又正嘅。 呢啲应该啦， 咦，其实呢个本身系我哋下一次有机会再讲嘅题目，就系呢个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啊？ 喂，好， 我哋如果有机会再讲，不如我哋翻翻嚟，我哋没事如何长大？我哋受到教会嘅教育咧，令到我哋咧要做好人啦，我哋。爸阿妈教我哋唔好讲大话啦，因为阿爸阿妈知道我哋讲大话嘅技术咧，讨好唔到别人或者佢先知。 唔系啊，阿爸阿妈觉得我哋嘅讲嘢嘅技术系冻鸠咗佢啊！屌，即系讲大话讲得咧，你不明冻鸠我啫。 就系、是、你讲得唔叻，错漏百出，所以就要不停喺系令系你嘅冲下冲下，令到你下次讲大话咧，令到你叻啲。其实咧系曲线咁样咧，令到你讲大话好。 但系我觉得呢种钳制系好捻错误嘅。嗱，你举讲大话，我哋可以再睇远啲，就系、是、一个人唔乖嗱，唔乖喺社会上边有啲唔乖系令到人哋唔接受。 但系唔乖咧，男女嘅爱恋里边系就正所谓男不坏女不爱啊嘛，其实就系呢一种吸引力嘅 unpredictable， 令到啲女孩子觉得啊呢、這个男仔相当之哦嘅吸引啊咁样。 花哥，我够坏啦，又唔见有女中意咗。 你有啊咩 嘛？屌你老味， 唔系 嗱，花哥你唔好捻玩嘢，我头先睇捻过你个电话，你食靓妹啊，我屌你老味。哇！你嗰条靓妹几卵傻啊！我话俾大家听，你下次阿花哥将电话嗰张相 post 出嚟，恨卵死隔篱啊！哇！大波靓妹，屌佢老味！ 唔系啊，我哋讲呢个题目唔系讲，我哋讲紧艾曼纽啊！你个艾曼纽都相当吸引啊，系咪？ 如果喺火星就系、是，佢、哎、非地球人类嚟啊，大佬。 系你不过你都几好噶啦，几环保啊，你真系。 唔系，大家一样嘢就系、是、嗱坏。在相对上面社会有些坏是令到我们接受不到，譬如你吃白粉，吃白粉都不坏，你要偷偷抢抢粒粒片片就坏而已。 为什么吃白粉不坏、偷偷拐骗就抢？ 吃白粉是兴趣来的嘛。 吃白粉 你可以吃白粉，你有几亿，你有几亿身家，话鸠知你食咩捻嘢？ 系啦，咦，你又讲咗好得意喎。其实我食白粉冇问题嘅，我食白粉系倾家荡产，令到我周围嘅人咧嗰个社会经济资源下降， 拉低咗先系问题嘛。 但如果我食白粉食到我起家，咁就冇问题噶啦。 唔系食白粉食到你起家，食即系升天就有，屌你起家就会有。 即如果我能够将呢一个我食白粉嘅兴趣 transfer 成一开经济资源，其实我冇问题噶。 冇问题，不过食完白粉都冇力啦。 即系但系警署又嗌救你，成日叫你唔好食白粉，因为佢知道咧。食白粉而不能够将它变成一种经济的资源， 因为食白粉令到你身边的资源 我令到所有朋友的 GDP 下降， 对呀，还有你家人的 GDP 都下降、 哦 我想讲一件事，就是你坏即是不乖，我想讲两个不乖的人，一个昂山素姬，现在这排昂山素姬很出名，第二个就是长毛范徐丽泰，我谂觉得佢好卵曳。 但系点解你会觉得昂山素姬唔乖咧？ 嗱，昂山素姬系个政府觉得佢唔乖啊嘛，唔系我觉得佢唔乖， 但市民觉得佢好乖 嘅， 当佢偶像。 系啊，但系而家个政府觉得你唔乖啊嘛。 系啊， 市民觉得你乖冇卵用啊，个政府觉得你唔乖啊嘛。 即系作为一个掌权者咧，你挑战到我嘅权威，令到我受到威胁，我就觉得你唔乖，所以我就要揾啲军队嚟煎炸你啊。 喂，佢冇煎炸佢，大佬软禁佢啊，佢留翻条命到今时今日都算偷笑啦。 佢可能缅甸粒水，就知道咧一发不可收，受咗制裁啫。 我 不过或者其实我系觉得缅甸个技术唔好啦。 你点解咁讲？ 即系缅甸咪有啲军队啊？其实佢嗰啲外交政策就做得唔好。即系你睇下，其实以前有啲历史，我哋都见到，哇，用军队 嘅時候，你得唔到民心噶嘛？ 啱啊啱啊！ 佢經過佢哋，我哋而家都咩成差唔多十八年後啦，咁樣我哋十八年後重新組抗，佢都吸收唔到我哋喺中國政府裏邊一個錯誤，就唔能夠再變，而係重蹈覆轍。所以我哋覺得佢唔啱。但如果佢包裝得靚一靚咁樣嗱，你出街我派錢咁樣啊，咁啊係咪好少多啊？ 唔係，我覺得一樣嘢，第一有兩樣錯誤嘅。第一佢就向啲即係向啲遊行人士開火啦，呢樣第一唔啱。第二样嘢，游行嗰啲唔应该系僧侣，你应该揾啲裸女啊嘛！屌你老尾，你话十二岁以上至到廿五岁以下嘅裸女，嘅全民裸女出嚟游行，我屌你老尾，嗰度仲有人开枪，我下边碌嘢开火就真，个政府即刻冧档啦，都戆捻鸠嘅。 其实呢啲全部鸠噏嘅，呢啲废话嚟我哋。 所以我哋大家请愿嗱，当年布拉格之春运动，我想讲一样嘢俾大家听。你有睇 布拉格之衝係咪以前一本書《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》嗰本書啊？哇！ 大家拍手掌，講鬼文啊，犀利啊！嗱，個書又發過呢啲，嗰本書中文名叫《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》。咁咧呢本書講布拉格之春運動，當年咧有一個真實嘅例子，就係俄羅斯入侵布拉格，蘇聯而家紅軍入侵布拉格嘅時候咧，布拉格嘅軍民咧用一個好即係激烈嘅抗爭，就係揾一啲女仔著一啲超短嘅迷你裙啊，去到電呢啲嘅軍人，令到佢哋軍心崩潰。但係當年因為紅軍嗰個嘅內力同埋嗰個軍訓好緊要，即係 西史嘢突然間唔識啦。 即係你有咩越軌行為咧？紅軍淨係會有兩樣嘢嘅，就叫做槍斃。咁呢兩個字咧就佢哋銘記於心，咁所以就唔會做呢啲越軌行為。但係緬甸都唔係嘛，嗱你試下韓龍嚟香港，哇！屌你老尾，揾啲全脂而嗰個韓妹嚟裸體，我屌你老尾，我都出街暴動啊！我出街強姦添啊！我只出街暴動啊！ 印尼都係咁噶啦， 我支持韓民啊！屌你到時， 以前印尼我記得有一張相啊，蘋果報出嘅嗰陣時，佢真係強姦嗰啲華人啊嘛，跟住燒鳩佢條屍，哇！真係相當殘忍啊！ 你應該燒鳩自己春袋啊嘛！ 係啊、哎，所以咧嗰陣時印尼啊，有咩事啊，完全一毫子都唔撚捐，睇佢點死咁樣啊！ 啱啱嗱。我咧就想讲一样嘢俾大家听，呢、這个政府曳系啊，需要即系曳系相对嘅，曳未必系唔啱嘅。嗱，等于阿爸阿妈成日话啲细路，你好卵曳啊，你咁样唔得。我想讲一个昂山素姬嘅例子举咗，第二个长毛，长毛我谂范徐丽涛觉得佢好卵曳啊，但系佢曳得嚟咧，我觉得 但佢 make sense 嘅嘢 啱，佢 make sense， 佢有道理嘅，佢或者佢个背后个社会运动嗰个动机系比你大，或者佢读嘅书唔会比你少咁样。 佢读嘅书当然比好多人多啦，佢啲自修，我佢啲英文水平系好高啊。仲有一样嘢，我想帮阿长毛平反下， 不跌街啊嘛。 前排有一周刊几个月前啊，影到佢话同个鬼妹一齐啊，又话长毛沟鬼妹。我想同大家讲，长毛第一个老婆系鬼婆嚟嘅，德国人嚟嘅。 系咩？ 系德国人嚟啊。长毛第一个老婆是搞那些即是社会运动的、是鬼婆来的，长毛第一个老婆那个是长毛的太太来的、即是你们又说啊，是长毛沟鬼妹大佬跟人家聊聊天 啫。你有没有能力讲英文啊？他的英文不过我们很多网友可能识几句的。Good morning, I'm Chris Wang. I'm doing a survey about 乜撚柒柒咁樣啊？我搞錯係呢個會考制度嘅屙佬其中一個對白嚟，係 咩 script 嚟噶？ 咩噶？今日中文係咩啊？真 係你好，我係 Chris Wang， 我而家做緊一個調查啊嘛。 屌你老味啊！呢啲真係閪英文喎。 啱啱我哋講開一個調查咧，咁我記唔記得頭先同你傾過就話，我打咗個人哋打咗個電話。 嗱呢樣嘢我哋都要講，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女票做嘅，就係手信用嗱。阿花哥咧就是因为手信用所以领嘅嘢， 我冇领嘢，我只系应承咗。那个古仔好得意嘅，就系、是、我咧就好乖啦，我尽供我嘅手份啦。咁之前有人就打电话同我做调查，跟住做完调查，突然间咧过几日后，佢哋咧就忽然奖励我，就话俾我听，嗱你而家咧只要去一间某一间公司啦，叫 你话唔使啦，你俾条女或者寄本咸湿书俾我得噶啦。 嗰间公司咧，佢系就喺巷口度某一个大厦嘅七楼里边嘅， 系 咁只要咧你帮佢做一个九十分钟嘅问卷啊，完整嘅完整嘅，佢就送俾你一张叫做。奥马三号嘅 奥马三号乜捻嘢？ 游轮嘅叫法， 等你可以 大吃大喝诶，两日一夜咁样啊。咁我虽然蠢，但系我唔系傻噶嘛。我识上网啊嘛，我识搵资料睇下呢一个咩电话嚟嘅先。世界上啊，边有咁好嘅 freelancer？ 啱啊，有嘢好嘢冇介绍，介绍冇好嘢。 其实你只要上网 search 咧，你就知道咧。呢个电话其实系困救税，呢间公司系多年以来都系用呢一啲氹人去买一啲咁嘅游轮船飞啊。你上到去就问你有冇六万蚊啊？五万蚊就同你click click啦咁样，咁但系 但佢哋其實佢哋都講大話咁，佢哋都講個大話好圓嘅喎，令到我圓圓又圓，又要話係又話唔係，我出有少少春心度。如果唔係 internet 嘅力量，我已經俾佢呃鳩咗。 唔係啊，發哥你應該咁啊嘛，佢用嘅手法低啦，一聽佢係男仔，嗱我哋而家咧，你一上嚟咧就贈送兩次吹簫口爆嘅，哇！我屌你老味，你即刻去啦，係女嘅喎，嗱小姐，我哋而家咧就會有條麻甩仔咧，靚仔嘅華倫天奴幫你奶他十五分鐘嘅，哇！我屌你老味，即刻去啦，大佬，使剩屎忽都奶添啊！ 好容易就聽得到，其實啊，牛醫生唔喺度，但牛醫生嘅靈魂咧已經 唔係牛醫生，唔係 狗護士咧，以後 我想同大家講，有啲嘅嘢係叫做實際利益。屌你，你俾遊輪券我有卵用咩？你俾吹簫券我有用啫，遊輪券我要嚟把閪啊！你即刻幫我吹兩下簫就有用。 哦，喂，咁但係係咁啦，所以我哋嘅社會咧就係希望咧你係做好人，但係就唔想你做壞人。 唔 係， 佢 係一啲政治理念。 我想兜翻一樣嘢就係，我哋嘅社會希望你做好人，原因唔係想你做好人。是想你被易於管治，嗱、 啊、 好多嘅法律都係一啲好我覺得好唔合理嘅。嗱，我法國總理伊荷拉講過一句説話，我又重複啦。你哋唔好問法律同埋香腸係點嚟嘅，兩樣嘢都好污衊。香腸係離心機揈一啲黐喺骨嘅垃圾肉做出嚟嘅。法律是为了保障有钱人而去 从来都是 衍生出来， 但是我们的包装就是在一个电视媒体里面看到哇相当漂亮，我们 啊是啊，你讲起爱情那个的即是我想讲多一样东西，发觉虽然够钟啊，你比我讲多一 点，你慢慢讲，我们没有时间限制、啊、我们很长的、啊、可以慢慢 爱情的一个的教育，阿爸不是电视啊，不是阿爸妈，阿爸妈都可能不敢教你电视啊戏做戏的教，我们要从一而终，为女朋友为男朋友上刀山落油都是一个老婆，我屌他老母了。 我们要一个爱情的痴缠，我们在看电视看剧集里面的终点都是一吻定终生。 我告诉你， 经过一个爱情的滋润，突然间你又找到你的真爱，你世界突然间漂亮，就好像白雪公主，因为被这个被王子射了一啖，你的世界就会美好，然后得个美完整的结局，是不是？ 花哥刚才讲的那番说话简直是毒药。我有一个 嗰啲毒药日日喺迪士尼播紧嘅喎。 我有一个 Auntie 结婚结了三次，嫁咗四次，第四次冇结婚。咁咧，第二样嘢就系、是， 唔系其实系咪佢结婚咧？其实系一个投资嚟噶，佢其实 唔系唔关事，唔关事。 七年离婚，跟住个 换 层楼， 佢唔系换楼，即系佢财政。 佢每一次都系一个纯正嘅爱情， 系纯正嘅爱情， 真系天真可爱。 嗱。佢有一样嘢我非常之欣赏佢嘅，就係、是、永远对爱情都有期盼。佢呢样嘢係我好欣赏佢。佢到60岁都对爱情有期盼，我真係俾佢吹撚咗。 你点解会对爱情有期盼呢？就因为希望你经过呢个结合之后令到你有得上升啊，或者你有进步。 唔係嗰种灵魂。 你有冇睇我哋嘅无线啊，成日都会出一啲美 嘅广告。屌你老 味 嗰啲咁嘅。 一个女仔喺个婚纱里面好漂亮，个感情非常之好，笑得相当之靓。画面一头契一转啊，跟住就同佢个男主角嘴嘴，跟住就话俾你听。嗱，淺水灣咧有一個新嘅樓房咯，個女仔因為同個男仔結合咗而令到佢自己嘅 social status 上升而賺咗層樓啊！ 發哥， 哇！但係佢夜晚啊，佢夜晚翻緊工嘅時候，嗌都特別勤力啦。 發哥， 嗱呢個咪係愛情後邊嘅真正嘅。 發哥，你唔做廣告嘥 佢。 佢 嘅廣告就係咁樣話俾你聽啊！科 A 請樓啊你， 好多電視廣告 科 A 請樓 咧，又升咁漂亮。喂，大佬啊，我嫁咗條仔啊，跟住我突然間有個淺水灣物業啊，你個嘴啊笑到擺個西瓜。再转两下都仲得啦， 发哥话俾你听，呢啲系投资嚟嘅，同埋呢个一定系大话。 如果你嗰个位网友，你又想好似咁样嗱，以一个女性嘅身份，用你嘅擘大髀咧，夜晚嗌两下就可以换一层楼咧，唔该你整一整个容，笑到好似天使咁漂亮，你咪可以吸引条条仔咯。但如果你将个角色互相转换，你系一条仔，你试下咁样嘴条女啊，跟住换一个浅水湾物业啊， 有啊， 好捻困难啊。 唔系啊，边个咪得咯？ 日日拉卡啊，你由朝拉到晚都未啲拉。 啱啱帮阿小甜甜拉完胎嗰、那个。英雄咪得咯，不过而家就惨啦，搞铺头唔敢铺啦。 你讲边个啊？ 啊， 嗰个 风水 大 师啊！ 你又知人哋帮人买卡，人哋今晚揾你啊？ 唔系话喂，不过真系唔得罪佢，但系人哋几亿身家分钟搞够 啊！就系买卡买翻嚟噶， 我唔捻知啊！ 嗰个卡值得买啊，俾我都买。 屌你啦，我唔捻啊，大佬佢夹捻住你头放屁啊！ 喂，放一放屁有乜所谓 ？Tomorrow is another， 突然跟住我浅水湾物业咯。 咁啊系， 系咪？ 唔系嗱，我想讲一样嘢就系爱情咧，大家都觉得系专一。我想同大家讲要分开婚外情同婚外欲。嗱，婚外情系未能够忍受，因为你对其他人花心，你有一段感情，再有另外一段感情。但系婚外欲系令到人哋可以接受嘅。嗱，依咩叫婚外欲？就系你将感情同器官系分开嘅。我去滚系滚一个器官，滚一个肉体，我发泄完就收皮啦。女人一样， 男人亦都係一樣，但係婚外情就係你投入咗一段感情去滾，呢樣嘢係我原諒唔到嘅。 其實咧簡單嚟講咧，阿九護士就想話咧，你結咗婚之後咧，你係叫雞冇問題，你去做包二奶好大問題。 啱啦， 你有一個喺經濟交易嚟講 ，that's fine， 但係你要嚇你自己賣肉就唔好賣埋個心俾人哋。 啱啦， 咁即係其實你嘅愛情，你經過呢個結婚嘅绑咧就话俾人听啦，我个心咧就对明月嘅啫，以后就唔可以卖其他人。 花哥，你听我讲一番说话。 系 当年阿蔡元培讲嘅，蔡元培同佢老婆啊出咗本书叫《结发集》，当中有一句说话，哇，经典到不得了啊！两公婆写一本小说系一个对话，当中最尾嘅结论系咩咧？佢哋两个写呢本小说嘅时候都差唔多五十岁啦。爱的精彩在于太假，迷人的地方要讲对手。 哇！咁深嘅又唔识啊，即刻答唔到嘴啊！ 点解咧？爱情系好假噶，真实嘅爱情系好唔浪漫噶。 系真实嘅爱情，咪一拖二吻三上床咯。 啱啊！呢啲爱情都唔浪漫。 喂，呢啲唔需要浪漫，我哋系食快餐大噶嘛？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，我哋好忙噶。 我快餐就冇得食啦，屌你垃圾餐就食好捻多。 大家都系 你食呢个大波靓杯啊，大佬！我食呢个外星怪客啊，花哥。 呢个题目我哋唔讲，我哋转一转先吓。就系你谂下，大家喺个生活几繁忙，我哋每日都要日日清嘅啲嘢， 日日清咁样做工。花哥做啲功课啦， 系啊，就是、今日到期今日清啦。其实大家做嘢都系咁嘅啫嘛，大家都讲好时间嘅短暂效益噶嘛。我哋讲 efficiency， 你做咩同我讲爱情嘅遐想啫？你睇电影先会有嘅呢样嘢。 所以啲爱情唔存在咯， 爱情存在就因为我哋喺现实里边写唔到，我哋都系一拖二吻三上床。你帮你识咗条女两个月啦，你两个月你仲未搞掂人哋一生人要做嘅嘢，你啊，哎呀，你啊，快啲放盘再重新做人啦，你啊，快啲先，唔系得人其他继续发。 同埋我睇性呢样嘢，我谂我觉得即系， 因为好似要用翻阿九护士嘅，你要屌便宜閪嘅，咁咪呢一种咯。喺小妹妹里边，你咪可以寻找到明日嘅天空咯。 系咩？我寻找唔到嘅，我又识唔到小妹妹。 你挨慢扭啊？点解你？ 唔系我哋头先食饭睇捻咗好多小妹妹，好捻得意啊！ 系咪阿日？但系你老婆喺你隔篱啊嘛，你冇得睇啊，得我睇嘅啫。你望住你老婆， 我同佢调捻咗位， 阴公。佢望住个出口，我望住个入口， 真系大捻煲啊！屌，咁好啦，我哋大家今日嘅。 你讲之前咧，记住啦，下个礼拜三咧，十二点嘅时候咧，大家咧就可以咧去开台嗰度咧有个 streaming 嘅。我哋而家顺便讲一讲埋嗰个 MSN 先 ，MSN 咧就系 dr.cow@hotmail.com 系啦。咁个电话号码几多号？你讲而家讲多次， 打一阵 搵唔搵得翻个电话？ 有啊有啊有啊！你唔好读啊，我屋企嘅电话出嚟啊，60532792， 喂，读多次啊， 60532792， 系啦，呢个电话咧系到时到 就系献身热线嚟嘅，你打俾我，我出嚟同你屌閪。 诶，唔系你打，你听你到时候有咩突然间想发泄啊，俾阿婆阿妈闹啊，你要揾人咧，当阿九护士好似社工嘅时候咧，你就打嚟。嗰、那个电话号码咧就系节目开台同删台嘅时候先会做嘅，其他你揾佢唔到噶啦。 咪系女我咪听咯，屌你系女打嚟我实听噶。 系啊，佢就会掹卡噶啦。但系如果你吓突然间吓想食 free lunch， 揾佢做 free lunch 嘅，你 MSN 我哋吓。 咪好啊， 楼上咁到时再倾啦。 好，一于咁啊。 下个礼拜准时见你哋各位，拜拜。 拜拜。